水花儿转转着小船儿摇，小船儿摇摇过石桥，南石桥南大城三步宽宽，三代眷亲呀柳叶弯， 柳叶弯陪着金雀山， 金雀开不上花落入我怀，哎呀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小船儿摇摇过石桥，石桥南大城三步宽宽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 金雀儿开不上花落入我怀，月的大小向我

之后，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，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

之后敞开怀抱，你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，总是习惯隐藏，不再乱想。不吵了，找不到了，你还在想些什么？这世界已经疯了，你就别再自找折磨。别吵了，吵不到的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他总归来的，别吵了。不吵了，吵不到的，你还在想些什么？这世界已经疯了，你就别再自找折磨。别吵了，吵不到的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吵了。别吵了，吵不到的，上帝已如此忙碌，该来他总会来的，别吵啊。

生气，一如潮汐，如梦初醒，此情不息，生死不渝。 存在。

唱着